心甘情愿做一个痴心的人，痴心的人。夫人，你怎么能明白这世上纷纷扰扰颠倒的黑白？ 这首歌叫做《苏三起解》，讲述着一个京剧名段背后所包含的悲伤。说到在情歌当中的细腻和体贴，我们刚刚说到了周志平。实际上在男生的歌手当中，另外一个人将刚刚的这两个特点做到了极致，他就是张国荣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。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爱的咒语，相爱的人从此两分离，是命运对柔情不曾怜惜，风雨不轻，你任我憔悴，我任你回味，怎么无法将甜蜜挽回，你为我落泪，跟我伤悲，放不开刻骨铭心的滋味，绵绵不断的相思化成这一刻的心碎，甜蜜往事，短短回忆，只能在梦中寻找和回味。黑夜之中，请打开心扉，等待着我此情的跟随。将甜蜜挽回，你为我落泪，跟我伤悲，放不开刻骨铭心的滋味，绵绵不断的相思化成这一刻的心碎。能在梦中寻找和回味，黑夜之中，请打开心扉，等待着我此情的跟随。若命运对柔情人无倘若天意注定要你我分离，让爱永相